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三，农历3月初二，北京晴，20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万国权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李克强会见新西兰总督雷迪，出席新西兰各界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 李克强对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重要批示，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 俞正声主持召开全国政协第58次主席会议。 中办印发意见，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国家五部委联合推动13-5老龄事业和养老体系融合发展。 南部战区在中缅边境举行实兵实弹演习。 特别策划共享单车能骑多远第三篇，烧钱能坚持多久。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8届、9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第6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7届、8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万国权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万国权同志因病于2017年3月23日13:12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万国权同志。横幅下方是万国权同志的遗像，万国权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上午9时许，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万国权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万国权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万国权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万国权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万国权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3月28号下午在奥克兰总督府会见新西兰总督雷迪。李克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雷迪总督的亲切问候。李克强指出，中新拥有高度的政治互信，两国关系发展长期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的前列，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李克强表示，此访期间我感到中新合作互补性强，关系发展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新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密切教育、旅游、文化等领域交流，使中新友好与合作在新形势下更上一层楼。雷迪表示，新方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新西兰的未来同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新方愿同中方加强交往，深化合作，使新中关系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当地时间3月28号中午，正在新西兰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下榻饭店与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共同出席新西兰各界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 李克强表示，新西兰在发展对华关系上一直走在西方发达国家前列，创造了诸多第一，为两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我此次来访和英格利希总理进行了广泛深入友好坦诚的意见交换，两国政府有关方面也达成了诸多的协议。我们愿意继续加强我们之间的高层往来，中新关系又迈上了大的台阶。 但是我们的合作的高峰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可以向更高的高度攀升。 李克强指出，我们愿同新西兰等国一道，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使经济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更多人群，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共同推动建设开放透明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我们是一个世界命运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在这里主张自由贸易，我们在这里强调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相信我们并肩携手为两国人民会带来更多的福祉，为地区为世界会发出和平合作友好的更强烈的信号。 李克强强调，双方将共同努力深化政治互信，做好经济发展战略对接，以双边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为契机，推动双边贸易扩容升级，继续密切人文交流，让中新友好更加深入人心，世代相传。 央广记者马哲、李思墨报道。当地时间3月28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奥克兰与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共同参观了国际友人路易·艾黎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展览。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位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曾为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战争和新中国经济建设以及中新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克强说，路易·艾黎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倾注了毕生心血，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他与中国人民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中国人民把这段历史永远铭记在心。希望我们两国继续传承发扬好路易·艾黎的精神，不断增进中新友好关系。参观前，李克强与英格利希共同会见了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成员，感谢他们为促进中新两国交流合作发挥的重要作用，鼓励他们为中新友好做出更大贡献。当天，李克强还与英格利希共同参观了海尔肥雪派克公司奥克兰研发中心。 央广消息，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过去一年，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探索，协力攻坚，推动医改取得新的显著成效，仅向广大医改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2017年，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大力推动医疗联合体建设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医保支付改革等取得突破，办好全国医保信息联网、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健康扶贫等惠民实事。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8号主持召开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58次主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研究并同意全国政协12届5次会议重点提案题目和督办方式。全国政协副主席将参与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带队调研，加大提案督办力度，提高提案督办实效。会议强调，要积极发挥提案在民主监督中的作用，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要求，通过提案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开展监督。要通过重点提案的遴选、办理、督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做到提得有品质、办得有实效，更好推动中共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孔庆平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并提请第21次常委会议追认。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通知强调，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坚持全覆盖、常态化、重创新、求实效，坚持学做结合，依托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融入日常，抓在经常，防止形式主义，防止两张皮。要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联系党员思想工作实际，突出分类指导，组织党员干部经常自省修身，打扫思想灰尘，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重点解决什么问题。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党委党组要根据意见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认真抓好落实，重要情况和意见建议及时报告党中央。关于推荐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包括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重大意义，明确基本目标要求，精心安排学习内容，引导党员做到四个合格，联系思想工作实际，经常查找解决问题，坚持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纳入党支部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层层推动工作落实八项内容。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3亿人，占总人口的16.7%。我国将采取措施实现“十三五”期间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据预测，我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现在的2.8:1上升到2050年的4:3。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的人口规模大、速度快、高峰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贾江表示，将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实现基金长期平衡。 在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的前提下，严格控制提前退休，防止基金的跑冒滴漏，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调整机制，保持适度的待遇水平，发展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减轻基本养老保险的压力，主要是大力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满足不同群体保障的需求。 目前我国民办养老机构发展迅速，约占养老机构总数的40%，许多省份已经超过了50%。养老服务业正成为社会投资的热点。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孟志强表示，要继续加大对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激励扶持力度，进一步降低制度性的准入门槛， 继续落实好规划建设、购买服务、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补贴支持方面的扶持政策，充分释放政策的效益，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的措施呢纳入我们的发展规划、改革试点、地方激励、提高服务质量等各项工作当中去，实行了全方位的激励。 根据部队年度训练计划，昨天南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空军部队在中缅边境我方一侧进行陆空联合实兵实弹演习，以检验部队快速机动、精确毁滩、立体风控、联合打击能力。央广记者陈鑫、陈伟平报道。 演习贯彻实战化训练要求，随机指定演习区域，临机确定打击目标。装甲步兵、炮兵、防空兵、陆航和空军航空兵等参演部队在预定演习区域密切协同，立体突击，对临机指示的目标分批次实施精准打击。 抓定目标带肉，抓定目标带 肉。在强大陆空火力支援下，装甲步兵快速机动转移，有效实施通道火力风控。南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作战局方兴上校介绍说， 这次演习实战性很强，检验了战区联合作战指挥和部队联合行动能力，展示了解放军维护国家边防空防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定决心和胜战能力。 依据中缅两国两军相关协议，演习开始前，我有关部门向缅方通报了我组织军事演习事宜。 河南省兰考县宣布脱贫摘帽，这在当地干部群众和网友中引起强烈反响。央广记者辛如记、李凡，河南台记者朱胜宇报道。 兰考脱贫的消息一出，各大媒体发出报道，网友们纷纷对在焦裕禄精神引领下的兰考县鼓劲加油，对兰考脱贫攻坚的实践感慨赞叹。 网友周周，兰考的脱贫是好多人的努力，这可是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啊，这么多年了，焦书记可以安心了。 兰考县扶贫办主任胡良霞说，脱贫实践为干群关系的拉近提供了充足的土壤，也夯实了脱贫致富的基础。 跟群众的关系拉近了，甚至更近了，来个改变了我们的工作作风。 就是基法基层党组织，还有我们一线干部的内生动力或者积极性。 日前，许多干部群众也来到兰考县学习焦裕禄精神和脱贫经验。河南省新乡市盐津县委书记启文华说，兰考之变使他深受鼓舞。 脱贫的路，实现小康的路，还需要我们更加努力的工作，带领全县人民把这件惠民的大事伟业干得更好，走得更扎实。 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说，兰考县三年脱贫7.7万多人，共产党人交出的这份亮丽成绩单，正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的鲜明体现。 特别策划共享单车能骑多远，今天播出第三篇，烧钱能坚持多久，才是央广记者潘毅。 在这场攻城略地的拉锯战中，最早见到真金白银的是自行车制造企业。据了解，现在整车单价已经较去年9月份上涨了30%到40%。天津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一龙解释， 采购方很大，供应商在短期接到大批量的订单呢，生产整体就会很紧张，那同时也会导致了价格的一部分的上涨。 后期的运营维护成本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杭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陶雪军说， 按照我们近9年的运营经验上来看，要形成一个合格的产品，你仅仅靠5毛钱半小时这样租用资费，几个月不够。 财经评论员叶檀曾经和摩拜单车 CEO 王晓峰算过一笔账， 3000块钱的一辆车，你出去，你每天要4.794次，也就是说，你一辆车每天要让人家骑5次，你才能够盈亏平衡，而且是1块钱。 先抢占市场和用户，再用资本整合资源，这是互联网企业惯用的套路。据估计，截至目前，摩拜和 OFO 两个公司总融资额都分别达到了6亿美元以上。极客公园创始人张鹏分析，提高资源运行的效率，在这场共享单车的竞争中将成为胜负手。 谁的运营的效率能够更高，谁的返修率能够更低，才是最终这个胜负的关键。不用担心把钱烧完他们这个模式没法运转，其实更在于的是在他们最后开始不烧钱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编辑短评：警惕资本狂飙背后的隐患，撰写李楠。春暖花开的骑行季，小小共享单车的融资总额已达数10亿，让这个本已火热的行业正经历着大规模的产能飙车。资本竞逐必要分个胜负，于是单车企业除了争先恐后大规模投放，便是你死我活的打价格战。随之而来的制造成本、人力成本、补贴营销成本和维修成本不断攀升，共享单车的盈利账已经越来越难算。市场终有饱和，商业竞争成败在所难免，大佬们可以拼拼究竟谁更有钱，只是这满街的单车会不会转嫁为城市管理难以消化的烂摊子？需要承担风险的不只是投资方，一车对多人的押金模式让共享单车押金池以1元为单位增长，巨大的押金存量已经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一旦饱和度凸显，经营状况出现问题，资本退出，企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信用破产，而用户则可能会面临押金打水漂的风险。事实上，已经有小型单车企业遭遇撤资，用户押金被资方划走，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用户遭遇退押金难、退余额难，甚至因客服电话也难以接通，产生焦虑和不安。共享经济绿色出行，共享单车企业必须在提供公共服务和企业盈利之间找到平衡点，别把我们骑车吧演变成无序的我们飙车吧。交通、市政、金融部门也应敏锐监控，加强管理，警惕资本狂飙背后的隐患。 中国之声光盘行动大型调查活动今天聚焦中小学配餐，央广记者刘军、陈红艳、王志达报道。 好的。 中午12点，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小学5年级学生叶友军与同学们一起在学校教室里吃午餐。今天的大白菜他不喜欢，看到身后同学的餐盘里有鲜绿的生菜，两个小同学就协商调换了一下。 他正好就有生菜就换呗，因为有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吃肉嘛，你看这里面。后来我也跟他换。 黄山路小学副校长陆晨告诉记者，在发现不少同学因为饭量小、口味喜好不同等原因造成浪费后，他们与配餐企业沟通，建议对饭菜的分量和口感进行调整。 这一盒里面饭装的有多有少， 低年级的孩子的话相应的少，附带了汤和菜饭都有，如果不够可以添。 针对点多了吃不掉造成的浪费，河北邢台追光小学特别设立了督察员制度，每天午餐都会有学生提前吃饭，担当起督察员的职责。今天轮到了五年级一班的马宗阳。 你今天发现了就是有没有小朋友同学浪费啊？还是 我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同学浪费，自己能吃多少打多少，勤去打饭，少打点。 化零为整也是减少浪费的好方法。辽宁盘锦对全市37所学校食材实行统一配送管理，大大减少了二次加工环节的劳力成本和浪费。盘锦高中副校长纪中文说， 现在呢食堂呢每天有最低的伙食标准是3元的经济创口，能做到一菜一饭一汤。我们最低的一个月呢只需80元钱就吃上了一日三餐的营养套餐。 3月28号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8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西藏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央广记者普布次仁报道。 28日上午，在海拔4700米的纳曲地区安多县帕纳镇伊里图田丹青年广场上，干部群众挥动着国旗、海达和鲜花，以群众性文艺活动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8周年。与此同时，西藏日喀则、昌都、山南等多个地区的农牧民群众也纷纷举行了联欢会、座谈会、向敬老院送温暖等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同一天，上千名社会各界群众聚集在拉萨市布达拉宫广场，举行了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在28日举行的西藏各族各界纪念百万农奴解放58周年座谈会上，各族各界代表畅所欲言，从不同层面畅谈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的重要意义和各族人民群众对党和祖国的真挚情感。学生代表西藏大学次仁桑珠： 如今的西藏人们在享受着各种现代化、时尚化的成果的同时，继承发扬着各种传统习俗。作为新西藏的大学生，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坚持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才能发展西藏、繁荣西藏。 面对即将到来的金砖国家厦门会晤以及全国文明城市评比的大考，厦门提出要打造全国公共文明行为典范城市。央广记者马宁报道。 快点， 每个工作日早上7点多，厦门联龙小学门口的十字路口都能看到严成武和另外3名义务交警的身影，他们会劝导过往车辆在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至今他已经累计义务执勤1000000个小时， 只要有学生上学啊，我们都会要过来，慢慢他们会理解，对，知道说大家不能这去违章啊，不能这占道什么之类的。变化太大了。 在厦门有超过50万名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占到厦门常住人口的13%。通过开展体系完善、内容丰富的志愿活动，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的文明素质不断提升。从2015年开始，社区书院如雨后春笋般在厦门岛内外的社区农村相继涌现。目前，遍布全市的102家社区书院已经成为了社区居民共同的精神家园。社区居民林丽萍： 之前我是在家里照顾孩子嘛，然后也没有出去上班，然后就觉得跟社会脱离了。好，社区一开了以后，我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提高了很多。 文明创建没有终点，接下来厦门打算推动公共文明行为立法，全面提升市民素质。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 这个长效机制是进入能长期坚持的，这样老百姓才会真正体会到它的人机环境的改善、城市面貌的改变，对这个城市的整个文明素质的提升。 航天科技集团4院药面整形特级技师徐丽萍为固体火箭发动机推进剂药面进行整容，30年不失误不出次品。央广记者刘涛、张绵绵报道。 徐丽萍的工作可以叫做火药雕刻，他们要用特制刀具对已经浇筑固化好的推进剂药面进行精细修整，一个不小心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犹如躺在炸药包上工作。 它一旦发生燃烧的时候，它会产生2000-3000度的高温，而且它的这个燃烧的这个速度会非常的快。 徐丽萍不是神，要说不害怕肯定是假话，击败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练好手艺别犯错。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而徐丽萍整形的精度不超过0.2毫米。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0年来，徐丽萍的师傅、同事、徒弟、徒弟的徒弟，有的升了职，有的换了岗，只有他在班组里扎下了根。他把自己比作小螺丝，要和航天系统里千千万万个像他一样的螺丝们一起为国尽责。 我们的航天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它里边有无数零部件，可能会一个螺钉或者一根导线的失效，它会导致整个这种系统的失效。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由33个部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海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昨天正式对外发布。今后进出口企业一旦被认定为失信企业，不仅法人不能出境，企业的融资贷款等也受到严格限制。 中国人民银行等5部门昨天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的指导意见，意见强调振兴实体经济，创新信贷管理体制，建设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快推进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企业上市或挂牌融资。 人社部昨天发布通知，要求2017年所有省份都要全面启动全民参保登记工作。 针对中国之声报道的辽宁辽阳市辽阳县在2012年因台风达韦引发洪水，瞒报至少7人死亡失踪一事，辽阳市委市政府昨天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中国品牌集结行动广州站昨天在广州举行。本次活动由央广传媒发展总公司广告分公司和广东省广告协会联合主办，来自珠三角地区的200多位学术界、广告界及知名企业人士聚集一堂，围绕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发挥广播优势，助推国家品牌战略的话题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亚洲最大的航空公司中国南方航空与全球最大的航空公司美国航空昨天在广州正式签署协议，两个大型航企开启跨国合作新里程。 自29号0点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限价每吨分别降低230元和220元，折合90号汽油每升下调0.17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19元，两连跌的同时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全国最长的特高压交流工程山东昌乐潍坊特高压站1000千伏 GAS 电气设备昨天安装完成。 在昨晚进行的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 A 组比赛中，中国男足客场0-1不敌伊朗队。截至目前，中国队7战仅积5分，排名小组第5，在小组赛仅剩3轮的情况下，出现仅剩下理论上的可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证实，中方已邀请菲律宾外交部有关负责人于今年5月来华，共同举行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首次会议。 俄罗斯媒体28号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包括萨德系统在内的美导弹防御系统已经对俄战略力量构成了威胁，并且给其他国家安全带来了不良影响。俄罗斯反对美国这项危险的举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签署能源独立行政命令，按照这份行政命令的要求，特朗普政府将开始评估修改奥巴马政府2015年推出的清洁电力计划。该计划是奥巴马气候政策的核心，旨在削减美国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问今晨，英国今天宣布启动脱欧程序，苏格兰议会却支持独立公投，首相特蕾莎梅紧急赴苏格兰灭火，英国究竟何去何从？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蒋勇、于芳，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 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北京时间